好不幸地咧，就喺呢个时候咧，啊，联合医院咧就出现咗群组感染啦。咁系啊，今次新冠病毒呢个疫潮以嚟第一次咧系有咁大规模嘅医院群组感染嘅。咁嗱，而家咧就系累计19人确诊，包括12个病人同埋7个病房嘅职员嘅。咁呢个2D 病房咧就联合医院嘅2D 病房啦。咁除咗话嗰啲医护有感染之外咧，另外咧就有60到70人咧系要去检疫中心隔离14日噶。咁所以咧，医管局咧即系都承认啊，就系人手会受影响，部分服务可能会延迟同埋需要调配人手噶。咁下昼咧，医管局咧就开咗个记者会啦。咁佢哋就解释紧咧，就系有关即系呢啲各种嘅咁多人。咁多醫護咧，因為係染病，又或者係要隔離之後，咁成個服務咁點樣樣咧？咁醫管局話咧，聯合醫院嘅服務就要調節噶啦。咁受影響病房咧，就已經安排咗病人去其他隔離病房接受隔離，病房會清潔。咁成間聯合醫院咧，係會減少非緊急服務同埋預約服務噶。咁另外咧，亦都會暫停由總部分流新型冠狀病毒嘅病人咧，去聯合醫院做治療嘅。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即係見到佢哋嘅一啲嘅調節嘅一啲措施啦。咁另外咧就係點樣去即係呢件事有啲咩教訓咧？點樣去吸收經驗，加強嗰個感染嘅控制啦？咁有幾方面啦，就係會加強病人嘅測試啦。即係咧，而家咧就係啲病人入院咧就會做一次測試啦。咁但係咧，係期望咧。以后入院咧就会即系两日内再做多起码一次，去减低呢啲假阴性嘅病人嘅出现嘅。咁另外咧就系嗱，今次嘅病房感染咧，嗰位超级嘅播毒嘅呢位患者咧，就曾经系搬咗去另外一啲病格嘅。咁而家咧就联合医院就话咧，以后咧系会即系减少一啲不必要病格同埋病床嘅调动。咁另外亦都会停止一般嘅探访，不过喺特别情况之下咧，临终病人系容许探访。咁另外咧就而家就医管局啊，探讨紧系咪所有前线员工要做定期嘅测试啊等等嘅呢啲措施啦。好啦，咁另外今日仲有呢两日啦，都系有一啲都大家关注嘅另外一啲消息啦，就系彩云村丰泽楼啦。嗱，虽然系冇确诊嘅个案，但系咧。政府咧就喺豐澤樓咧嗰個一啲排放嘅污水裏邊咧，連續5日咧都係揾有4日啊，係揾到污水嘅樣本係對病毒係陽性嘅。咁而家咧成個豐澤樓彩雲村嘅豐澤樓咧係要強制檢測嘅。好啦，種種嘅問題咧，似乎每日都有啲新鮮事情發生啊。對於而家聯合醫院嘅出現嘅呢個爆發，大家有冇喺裏面嘅病人或者醫護，又或者係會用呢間聯合醫院嘅服務嘅朋友，有啲咩意見，有啲乜嘢觀察咧？打電話嚟1872311啦。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12月28日朝早10点，政府宣布因应彩云村丰泽楼5日内有4个污水样本验出新型冠状病毒，将会要求住客同埋访客接受强制检测。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 我哋去睇得好清楚咧，系每一栋楼咧都有佢自己独立嘅一个污水渠嘅采样点，都几肯定咧，就系话。呢一度咁連續5日嗰個嘅陽性樣本咧，都係喺源自於呢一個豐澤樓嘅。咁而最有可能嘅咧，就係話可能裏邊係有一啲嘅無症狀感染嘅個案。 2点半，民主黨副主席林卓廷被廉署落案起訴3项披露調查人身份罪名，案件喺東區裁判法院提堂，佢獲准保釋，出年3月再訊。 廉政公署。拘捕我，其實3个控罪，簡單嚟講係1个嘅啫，就係、是、林卓廷鍥而不捨去追究721警黑勾結，呢個就係我嘅罪名。 3点半。 医院管理局总感染主任赖伟文话，会加强医院感染控制措施，包括对病人嘅病毒检验工作。 咁如果我哋系有啲病人咧，系有譬如话呼吸道系统嘅病征，咁如果佢入院嗰阵做咗一次测试都系阴性咧，我哋就期望咧喺两日内再帮个病人再做多起码一次嘅测试嘅。咁尤其是係要採集啲下呼吸道系統嘅樣本啦，減低呢個假陰性嘅情況出現。 四點半，本港新增6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60宗係本地個案，當中19宗源頭未明。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联合医院咧系出现咗群组感染啦，累计有19人确诊嘅，包括12个病人同7个病房职员。咁而家咧仲有60-70个病房嘅员工啦，同埋医疗人员咧系因为咧一啲密切接触者嘅关系咧系要到隔离。去到检疫中心去隔离噶，咁医管局咧就话会减少联合医院嘅非紧急服务同埋一啲预约服务等等嘅情况咧，即系大家要留意啦。电话里边咧就有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噶，马仲仪你好啊， 你好主持人。 啱啱就医管局咧就行政总裁高拔升都讲咗，即系一啲应变措施啦，点样睇咧？而家嘅影响系乜嘢咧？ 我谂。都其實而家聯合醫院裏面啊，或者可能好多即係急症醫院嘅內科服務嘅問題，都係病床嘅短缺啦。因為除咗好似我哋有爆發，我哋少咗啲病床，少啲人手以外，其實好多醫院都依輪工長假期啊，天氣凍啊，個病床都非常之緊絕咯。 嗯。嗱，咁見到其實喺聯合醫院裏面咧，即係都有一啲瞓喺走廊度嗰啲病人都係受到感染啦。咁嗱，想問，即係其實而家你見到個狀況係點啊？呢樣嘢有冇得解決嘅？其實 我諗每間醫院嘅情況唔一樣啦。喺聯合醫院嚟講咧，即係幾難解決，因為我哋長期嘅病床都好缺乏，咁樣就是的，我都同意，即是瞓在这个走廊床是绝对不理想，而且这个都是其中一个感染的原因，因为在走廊那里基本上真的很难做到是有一米距离咯。 另外就是即医管局说是为了控制感染，就尽量就减少不必要病隔和病床的调动啦。其实是不是做到的呢？如果你刚才讲都很逼的了，都很满的了，有时候比较难做的，是吗？ 我想 是以马仲仪的电话呢，可能马仲仪你的电话有点窒一窒，你可不可以去一个就好一点的地方？是啊，是啊，很吵的，现在刚才窒一窒，刚才听不到你说什么。 现在好不好 一点？现在好一点，你继续说吧，就是那个病格要调动病床。 其实讲真的，大家都不是很想调动病人，同事不想，病人和家人都更加不想。但是奈何呢，即当病床很不够的时候，例如譬如我们要将病人由内科病房转移到去其他病房，让我们有空间来收新症，这些其实的调动就很难避免咯。源于都是一样东西，病床是供不应求咯。 咁嗱，而家就话去减少，即系减少一啲不必要嘅病格啊、病床嘅调动。如果听你咁讲，系咪得个讲字咧？其实都做唔到噶啦，喺现实上。 我觉得你话尽量啦，但系完全即系停止呢件事情，我自己就睇唔到个可能性咯。因为其实即系病床不足，尤其是病人不足，系喺内科度呢个问题咧，系一时三刻解决唔到啊。 嗱，咁而家嗱。个病床又少咗啦，咁有啲病房就要清洁啦，有啲医护就都要去检疫啦，咁代表住喺联合医院而家嘅服务会有啲咩变化？ 首先我哋病床真係好唔够啦，咁所以医管局都话我哋要分流啦，可能係一啲确诊病患者就唔再送嚟我哋医院啦，亦都会减少一啲嘅即係非紧急嘅服务啦。咁但係聯合醫院因為都係一個好老嘅社區，我哋每日睇急症室嘅新症嘅入院嘅數目都好多。咁如果呢啲咁嘅措施都唔能夠解決問題，可能下一步就要諗下，定將急症咧去急症室嘅新症都要分流去其他醫院咯。 咁喺联合医院，如果话急症都要分流嘅话，去边咧都几远下喎？去边度？ 通常我哋惯例都系睇翻分区同一个联网嘅医院啦，或者附近嘅医院啦。咁可能将军澳或者系伊丽莎白医院就系会比较近嘅选择咯。 系咁嗱，喺联合医院咧，而家有六七十个员工啦，或者一啲医疗人员都系要去检疫中心隔离十四日啦。其实嗰啲你有冇掌握到系一啲咩类型嘅员工，边一方面嘅服务会最受影响啊？ 嗱，首先佢有大部分都系喺二 D 病房里面嘅医护同工啦，有呢个病人助理啦，有好多嘅护士同事啦，基本上成个病房嘅护士同事同埋病人助理都需要隔离，有部分前线嘅医生同都系需要去检疫隔离。咁医生同事嗰度大约讲紧四至六位啦。咁我唔清楚，可能里面仲有一啲专职医疗人士。咁如果个病房就暂时关闭咗，咁都即系我班同事隔离咗就冇乜问题啦。咁医生就影响咗门诊同埋呢个当值嘅服务。 系嗱，咁喺呢件事上面咧，见到就系、是。差唔多系逢系接触过嗰位超级传播者嘅医护啊、员工啊，就算戴晒口罩咧，都系受感染嘅。你哋见到估计嗰个问题出喺边一个环节？ 我自己個當然我唔係呢方面嘅專家啦，咁但係佢稱得上超級傳播者咧，有幾個可能性嘅。第一就係佢嘅菌量真係非常之多啦，咁第二就係都要睇下。唔知道會唔會做一啲基因排序，咁佢個病毒會唔會係比較特別啊？喺個環境個傳播能夠特別耐、特別長，入侵人感染其他人嘅風險亦都特別高咧，咁樣咯。 嗯，咁嗱，醫護嘅即係一啲嘅防範嘅意識，你自己點睇啊？有冇需要加強嚇？ 其實我就唔係太同意有人揣測會唔會係話，因為呢個係一個唔係一個急症病房或者係淮安科嘅同事，咁佢哋嘅意識係比其他同事低。其實一直以嚟同事睇對呢啲嘅防護意識都係即係做得好謹慎嘅。咁而但係佢哋並非因為做一啲高危程序而感染，而一路以嚟佢哋即係做嗰個防護措施都係跟足局方嘅指引。咁局方之前都冇话喂食嗰啲要戴足保护衣啊，或者一定要戴足面罩。咁而家局方有一个新嘅即系指引嘅提升，咁我相信同事都会跟。不过奈何呢个真系一个隐形而又隐形病人，仍然系一个超级带菌者添。咁同埋佢处身嘅环境系淮安科啦，好多病人都系身体好虚弱啦。而与此同时，佢亦都感染咗身边。同一個淮安科病格裡面的其他病人，咁可能在我的時候都有幾多人其實都已經是感染了，所以在我的病格都幾多菌量。咁因為我班同感染的同事其實都是主力即服務淮安科病人的醫護同事嚟嘅。 係，咁而家話即譬如話測試做多啲，做密啲啦，你自己點睇啊？ 其实就我都同意嘅，病人系有潜伏期，而潜伏期嘅时候真系可以有一个阴性。咁其实我哋临床上咧，自己都唔会话即系以一个结果就走天下嘅。如果我哋真系好觉得个病人系有咁嘅可能咧，我哋都会重复验。除咗时间性重复，亦都会以唔同嘅样本。咁而家其實呢個我哋不嬲臨床都有做嘅，但係即係呢個傳播者好坦白講，佢從來都冇一個嚴重肺炎啊或者持續發燒嘅症狀嘅，咁係少少肺花嘅啫。咁而家局方話定即係兩日之內都要我哋再驗嘅，咁我覺得寫清楚都係好嘅。不過其實就其實每病人嘅嘢，我哋每一次臨床都會係有一個評估咯。咁我都希望中會有一啲嘅空間或者動彈性俾翻，即係臨床同事，即係照顧病人嗰位醫生咯。 係啦，咁醫管局又話咧探討緊，就話所有前線員工做定期測試啦。呢樣嘢係其實係咪都有做嘅，定係都唔係規定嘅？而家係 我自己個人認為咧，我覺得呢個定期測試有兩點。第一，要同時有一個自己自愿嘅情況，唔強迫啦。 第二呢，我亦都非常注意呢，呢啲測試嘅樣本係拎去邊度化驗囉。咁第一，我覺得如果病人同時有症狀，佢係同一個確診者有一個唔安全嘅情況之下親密接觸，固然呢啲法例上或者臨床上我哋都一定要驗啦。而家我講緊佢話定期就話你都唔係呢兩樣嘢，不過只係你工作嘅環境，所以你都可以考慮定期測試。我係即係因起局方係落去考慮俾呢、這個呢、這個咁樣嘅安排，但係我覺得同時亦都自己，尤其是如果我哋係即係醫護同時自己都有一個醫療嘅知識，自己亦都可以考慮去想唔想做呢個測試。第二方面就是我覺得醫護同事，尤其是臨床嘅員工咧，個測試嘅準確性啦，同埋測試嗰個樣本翻嚟嘅速度啊，嗰個樣本結果能夠俾當事人知道嗰個速度係非常重要。如果譬如話最好，所以就喺翻即係自己醫院嘅化驗所度驗咯。如果你話交俾外面嘅化驗室，要等好幾日啊，又或者之前有嘅假陰性啊，甚至乎啊啲樣本調亂化。结果送唔到你手上，我觉得呢个都非常唔理想咯。 仲有最后几十秒时间，嗱，仲话咧就会加快为病人配套专用嘅仪器，就唔使共用啦。咁你自己点睇呢一啲措施？ 嗱，呢样嘢其实讲咗好耐，我哋都系讲咗好耐。之前上次喺第三波嘅时候，喺伊利莎白医院怀疑造成嘅小型院内感染，我都有讲过，共用仪器系绝对系其中一个诱因啦。咁其實醫管局都講佢哋會考慮，但係到而家暫時都未實行。 好，唔該曬你。而家話出年上半年會完成採購。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點半由陳景瑤報道一節新聞。本港新增6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0宗系本地感染，其中19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40多宗，当中一宗嘅患者系沙田沥源村荣瑞楼嘅住户。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连同新增嘅初步阳性个案，荣瑞楼由12月至今共有4个单位出现个案，涉及7人，当局会要求大厦居民强制检测。张竹君话：4个单位中有3个喺同一楼层，当中2个系打对面嘅单位，住户互不相识，但出入嘅时候有机会见面，可能有飞沫接触。而出现初步阳性个案嘅单位喺其中一个单位旁边，至于其余1个单位喺楼上，单位嘅号码同另外3个单位唔同。彩云村丰泽楼有4个污水样本验出新型冠状病毒，居民需要强制检测。政府在丰泽楼地下设立流动采样站。有测量师认为，若果出现腋下，值得检验邻近大厦污水渠，因为一旦地下渠管严重淤塞，可能有传染风险。彩云村明丽楼早前有10多宗确诊个案，测量师学会建筑政策小组主席何巨业认为，明丽楼污水渠影响丰泽楼污水渠的可能性较少。两座大厦相隔一条马路，而且丰泽楼位于是处于高位，水向低流，明丽楼不太可能影响丰泽楼。他又说，丰泽楼的渠管设计两个相邻的单位共用同一组垂直排污管和通风管，是左右交叉穿过两个单位，因此一旦发现单位有异味，就有渠管渗漏的风险。天文台预料，今个星期三起天气显著转冷，星期四大除夕和星期五元旦，市区气温会降至7度至8度，新界和高地会再低2至3度。高级科学主任李子祥表示，预料一道冷风会在明晚横过华南沿岸，星期三和星期四气温下降，风势颇大，建议市民避免长时间逗留在大风之下，天气亦都会非常干燥。天文台又预测，到周末期间朝早的气温仍然偏低。大约200名原本应该在瑞士一个滑雪胜地隔离检疫的英国人连夜逃走，部分人据报已经抵达法国。

咁就佢冇確診個案，但係咧政府資助一個港大嘅團隊去監測污水咧，就連續五日咧有四日污水樣本裏邊係揾到病毒嘅，對病毒係呈陽性嘅，咁代表住咧好可能咧裏邊咧係有隱形患者喺彩雲村嘅豐澤樓。咁由於彩雲村豐澤樓成等樓咧，即係近期都係冇一啲確診個案啦。咁政府相信裏邊有一啲嘅隱形患者咧，咁而家咧係安排緊咧，已經係做緊嘅咧，就係一個強制檢測噶啦。咁會有專家咧係會嚟派去採樣嘅，同大家直接採樣嘅。好啦，咁對於種種嘅新發展有啲咩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電話裏邊有邝先生啊，邝生。 係你好，邝家麟。 你好。 係，咁其實當然聽到聯合醫院嘅情況咧，都有啲擔心。咁但係我個人睇咧，即係醫院有爆發，即係類似當年沙士咁嘅情況咧，其實遲早問題。因为在整个差不多成年的疫情里面呢，其实政府在医院，特别在医院管理局下的那个管理底下，很多东西都是即是见步行步啊，在我们的陈局长底下。那我因为我想打来，因为我外父呢现在是 QE 的，那不经不觉都入了去大概一个星期。那很多那些所谓即是长期病患者呢，在医院里面的病房呢，其实那个照顾啊各方面呢，其实都对于医护人员都很大压力。我都多谢他们那个即是这份的悉心的照顾。但是有个担心就是变了现在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其实医院管理局在策略上面，特别在病人和医护人员那个即是防疫安全系数里面，他有什么方法去做，其实医院管理局一直都没有说的。佢即係每日嘅公布就係有個病床或者病房嘅使用率，同埋佢哋而家有嘅所謂防護設施有幾多。 今日佢有講嘅，今日佢特登開即係見記者講咗一啲嘅新措施啦。剛才都交代過嘅，你聽到噶，都有冇咩睇法啦？ 我就覺得嗰啲措施其實就嚟得慢啦，其實早就應該要去做呢樣嘢，因為事實上我老實講。因为事实上老实讲，你根本而家个病情成个疫情成年咧，入院嘅人数系不断增加嘅。咁而且咧，特别长一啲所谓年长嘅长期病患者咧，佢身体嘅嗰个抵抗力 系 好低。 系啊，同埋而家严寒啦。阿邝生，我想问下你屋企人喺伊丽莎白医院，你见到你有冇去探病啊？得唔得啊？ 去唔到， 去唔到添。 而家边度想探病嘅啫？ 咁 而家最多都系打电话同佢联络嘅啫。 所以都唔知道，其实医院个环境有冇讲到咩情况？ 唔知噶，咁如果根据我太太同我外父喺通电话都话，我外父都系佢差唔多成个礼入咗成个礼拜，佢未送过嚟。 哦，明白。 冲唔到凉啊！根本佢哋冇人够胆，即系。冇人可以有時間去照顧佢。當然我咁樣唔係責怪翻醫護人員，佢哋真係好辛苦。但問題咧就係政府根本上即係冇好好地去諗成套計劃。咁如果個疫情而家天氣又寒冷，嗰、那個即係病菌嘅情況滋生更快，疫情再爆咧，好老實講，我唔知呢個第四波再有幾人要死。 好啦，咁希望你外父快啲出院啦，快啲康復。 Okay. 拜拜，好多谢邝先生的意见。嗱喺刚才讲到咧，就系彩云村嘅丰泽楼咧，咁而家系要进行强制检测嘅，原因就系喺污水里边揾到病毒呈阳性嘅一啲污水嘅样本啊。电话里边有黄大仙区议员沈文华，沈文华你好啊， 喂主持你好啊， 系嗱，你去过丰泽楼系嘛，都望过下情况。 喺现场，系啊，因为佢今朝出咗个线报咧，咁我哋都同埋当区区员啦，我哋几个区员都有嚟帮手去做啲协调工作咁样。 而家点咧？喺现场有咩发生紧？ 而家咧就个检疫车咧就大概两点零钟到咗啦，咁就去到做到八点，咁又连续做到31号，咁就俾我哋一啲丰泽嘅居民啦，咁去做一个强制检测嘅。咁今日而家都排咗，而家有200个人到啦，我整目测就打晒蛇饼，咁又秩序几好嘅，咁又隔得开啲人排队，咁又我谂已经做到200多人咁样咯。咁我介绍下啦，咁丰泽楼就系一啲传统双合式井字型嘅一个公屋啦，咁就有750户到嘅，大概2000人口咁样咯。 咁嗱，之前就係喺明麗樓，就喺附近嘅另一等樓就有確診個案啦。豐澤樓同明麗樓都應該隔得幾遠下㗎嘛？ 其實都遠嘅，因為佢豐澤樓，我哋係一個半山區嚟，我形容為一個依山而建嘅公屋村啦。咁就我哋兩棟樓係獨立嘅，咁就其實係我哋好似個距離係 Y 字，一個 Y 字咁樣啦，一左一右，但係就基本上兩棟樓啲人唔會來往嘅，但係都用相同嘅商場咁樣咯。咁我哋之前明麗樓咧就爆發咗一啲不幸有啲個案啦。咁當時其實開頭啱啱疫情即係爆發初期咧，咁就啱啱一出現報，其實大家都唔知道要檢驗啊，點樣發生啲咩事啊。咁我哋就我哋又當區區員又喺度做啲協調工作，加搭啲交通啲查詢啦。咁之後就而家今次封殺咧，我哋管理公司又吸取咗教訓，我叫佢打翻俾啲獨居雙老嘅長者，解釋翻發生咩事，咁我哋電話隊。咁同埋我哋都見到在場咧，除咗我哋之外咧，管理處都好多職員嚟協助翻講解翻個檢疫程序咁樣咯。咁又希望順利少少嘅。 而家採樣嘅方法係全部都係即係用色紙有專人做噶嘛，唔係自己派樽俾你做噶嘛，係嘛？ 講得冇錯，呢個係有架檢疫車、檢驗車啦，就有色鼻子鼻煙嘅色紙測試啦。咁我見到啲居民，我同佢都有傾過偈，又因為今次係第一次咧，係未有任何嘅確診個案之前咧，就做一個檢驗啦。咁又我見同明麗樓嗰邊有啲唔同，明麗樓嗰時因為個隔離另外當晚都喺度去幫手嘅，我見啲街坊係都擔心嘅，大風疾樓嘅街坊俾我嘅感覺都有憂慮，但就都唔係話咁恐慌嘅嚇咁樣咯。 係咁嗱，明麗樓同埋豐澤樓咧，你剛才講過就係大家會共即係居民會共同出現嘅地方，應該就係彩雲村商場嘅啫，係嘛？大家會匯集喺嗰度係嘛？ 系， 即系巴士站嗰度系咪？即系 条屋村个聚集点都系商场噶，相信都系公园而家都唔开啦吓。 吓，咁个巴士站啊，或者系商场都系大家出出入入嘅地方啦。嗰、那个检疫嘅情况点样样？嗰、那个卫生情况点样？ 其实就我形容为系都几好嘅吓，即系当然有啲个别嘅缺德人士，有时可能喺啲公园里面好深夜去，可能有少聚集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实就普遍嚟讲，我哋都因为我哋都叫咗卫生帮不断嚟我哋条村去洗啊。咁又又叫咗商场嗰个领展啦，亦都公共屋村都不断洗咁样咯。咁但系有啲零星问题噶，有时有啲。缺德人士又係違反一個禁令咁，有深夜裡面去可能有啲聚集啊，咁我哋就叫咗執法部門，我哋叫管理公司要聯絡執法部門打擊嘅呢啲。 係嗱，咁你自己所見咧，譬如喺彩雲村或者喺豐澤樓啦，嗰啲喉管嘅情況係點樣樣啊？而家都有啲擔心就喉管有問題噶嘛。 係啦，我近排解答得最多街坊查詢咧，都係啲喉管嘅問題。咁啲喉管咧，始終我哋四十幾年屋村啦。咁其實點解今次發現封閘嘅個案咧，係基本上都因為明麗樓之疫之後啦，咁就我哋叫咗政府快啲要幫我哋彩雲一村同埋二村去驗啲喉管啦，咁啊二村驗先，咁就亦都環保署有啲採樣啦，咁又喺即大廈地下啲污水渠，咁又去即係又拎啲樣本啊，又睇下啲管，咁發現到今次有個即係陽性個案啦。咁我聽翻而家管理處比較最新嘅一個灣防署俾我嘅即通知報告咧，就講翻其實單位裡面咧嗰啲喉管如果有大家有啲咩氣味問題咧，佢哋會即刻做嘅。咁我哋有啲個案都轉介俾佢。公共嗰啲咧就二村，我哋彩雲二村啦，豐澤樓佢哋就有睇咗噶啦。咁但係都等緊佢個最終結果，但相信咧就豐澤樓有事，咁有其他就應該冇乜問題嘅。如果有問題，佢都會通知我哋啦。相信好似而家咁樣。咁但係咧，我想講一樣咧，就係、全香港好多公共屋村啊，仍然都係等緊咧去驗呢啲喉管嘅。係啊，咁但係房署做嗰個過程咧，真係好緩慢啊。咁希望政府係要加大個力度，快啲請多啲專業人士咧，喉管管線專家咧去唔同屋村去做檢驗啦。 嗱，你剛才講到有啲居民話屋企都有啲異味啦。有冇研究過啲異味點嚟 嘅？我其實親身上過幾個單位，都有啲居民同我講啦，咁我去睇過啦，咁亦都有同管理公司睇過啦。咁其實五花八門嘅，因為我哋嗰個舊式設計啦， 長條型同埋井型啦。咁就係、是、我哋個去水渠呢，地下個廁所去水渠呢就同隔離單位係相通嘅，就變咗有啲氣流嘅問題。如果你冇擺一啲倒啲水落去嘅話，咁呢個之前教授有提過啦。咁另一方面呢就係、是、呢污水渠呢或者啲地渠呢就可能有時會老化。咁其實冇疫情之前呢，居民呢都零星同我講話有啲間中有啲單位有啲臭味嘅，但大多係零星嘅。咁就疫情發生咗之後呢，咁我諗大家都緊張啦，變咗有啲我哋再收到好多嘅唔同個案呢，咁就房署都同我報告返呢，其實都有一啲修補工作嘅，就住某一啲嘅單位咁樣囉。 明白，好，唔該晒你沈文華黃大仙區議員。咁大家呢都留意一下自己屋企嗰條渠啦，嗰啲 U 型後啦，得閒就倒啲水落去啦。有啲咩意見呢，打電話嚟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就嚟到新嘅一年啦。萧叔叔咧喺我哋今年完结之前咧，希望同大家分享一首诗，希望唔会闷真大家啦。先俾大家啲心理准备，我哋嚟紧五集咧，我哋都会同一件事、同一个 topic 嘅。咁呢首诗呢亦都系萧叔呢不停系成日放喺台头呢系 remind 自己嘅一首诗。佢个名呢叫做 If， 就系讲呢系点样去拥有一个好似男神嘅心理质素去面对呢个世界，面对呢个人生。作者叫做 Rudyard Kipling。Rudyard Kipling， 佢系一个攞过诺贝尔文学奖嘅一个英国嘅作家。我哋先讲第一段。If you can keep your head when all about you are losing theirs and blaming it on you， 如果你能够当你身边嘅人全部都黐晒线 losing their heads and blaming it on you， 亦都系怪罪于你。If you can trust yourself when all men doubt you but make allowance for the doubting too， 当全世界都怀疑你，都唔相信你嘅时候，你都能够 trust yourself， 你都能够相信自己。But make allowance for the doubting too， 但唔系咁简单。同时间你亦都会尝试去理解点解佢哋系会怀疑你，唔相信你。OK， 亦都有少少自省嘅能力。如果你做到呢两件事，听多次。If you can keep your head when all about you are losing theirs and blaming it on you， if you can trust yourself when all men doubt you。But make allowance for the doubting too。 今天讲到这里，下次再见。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萧叔叔。 召集啦！日常八点半有奖游戏31奖知识， 今晚终极决赛终于展开。经过4个星期嘅激烈比拼，四位31达人已经顺利诞生。今晚佢哋就要用知识一较高下，争夺冠军宝座，赢取终极大奖。 斗睇得多，斗知得多。 今晚一齐目击冠军嘅诞生。 日常八点半31奖知识，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刚才讲到在彩云村丰泽楼要强制检测，就不是因为有确诊的个案，而是因为在他们的污水样本里面，5日里面有4日找到对病毒呈阳性的污水，呈阳性的污水样本。这个就是政府早前资助港大的团队去监测污水的一个初期研究的一个发现来的。那这一种监测污水或者在污水渠里面找样本的方式呢，大家可能听新闻都听过外国有某些地方都有做的。那譬如说呢，在澳洲呢亦都有这一个做法。那他们的讲法呢就说，这样去监测病毒呢可能有效过同一啲怀疑患者或者係去做一啲测试嘅原因呢，就係、是、如果有人係感染咗嘅话呢，根据澳洲方面嘅经验就话呢，可能呢喺3日感染3日之后呢，喺患者嘅粪便里面呢係会揾到样 病毒嘅样本嘅。咁比起去到个病毒去到上呼吸道，俾你深喉唾液又好，或者拭子测试揾到出嚟啦，系会快好多嘅。因为大家都听过好多啦，就系、是、你喺用拭子去测试啊，做一啲病毒嘅检测咧，有好多时咧，可能做得唔好，又或者系根本咧嗰啲病毒未去到嗰个位咧，系检测唔到啦。咁嗱，据讲一啲外国经验就话咧，喺用一啲监测污水嘅方法，可能系会快啲走在病毒之前咁讲啊。好啦，咁电话里边咧就有香港水务安全学会会长陈汉辉嘅，陈汉辉你好啊， 系你好， 系啊嗱，呢一种嘅监测污水嘅方法啦，咁就唔系话真系好普遍嘅啫，喺全世界上啦，喺香港而家嗰个进展都系一个初期嘅研究啦，你觉得系咪应该要做多啲做密啲咧？ 嗱，我觉得现时讲你话用污水监测病毒嗰、那个嗰、那個計劃咧，暫時我覺得未係咁可行嘅，因為你要小心考慮到嗰個監測點喺邊度咧。其實呢個最重要問題就係個監測點喺邊度咧。你喺邊度攞水樣、攞水班去驗，然之後由嗰度咧去知道個源頭喺邊度咧。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話每一棟大廈，我知道嗰棟大廈，我喺佢個污水個排水個。那个水井、那个井口嗰度咧，我去攞到一个样本，可以监测到睇到佢有病毒，咁我就可以知道个源头就系呢栋大厦所有嘅住户咧一齐排水落嚟，咁即系某一个单位里边，某一个单位会有人染咗病啊，或者某几个单位染人病，咁就可行嘅。所以嗰个监测点系好重要嘅。 嗱，咁而家譬如就系、是、嗱，譬如彩云村咁，就系、是、有一啲之前有楼宇咧系有居民确诊嘅，咁佢就喺嗰个楼宇下边嘅污水渠嗰度去揾样本啦，同埋附近嘅楼宇都揾啦。咁你觉得而家咁样做法系咪都好似好合理？都揾到啲嘢出嚟喎，系咪咧？ 咁咧，我觉得合理啊。所以我就话咧，你个监测点，你点样收窄个范围？嗱，譬如佢。每一个譬如一啲嘅有啲公共屋邨可能呢就好多条污水渠嘅好多条直渠嘅落去嘅咁落去去最后呢就再集合咗一齐呢就去一个政府个污水网络嘅。咁所以你话如果你个监测个位置可以即係可以再收窄范围收窄到每一条个直喉直嘅污水排水喉嘅下面呢你都可以有个井口位即係個通個我哋叫觀測位咧，你響可以嗰度攞到個樣本咧，咁咧你就可以由呢度咧，就係斷定得到啊。原來呢條直喉上邊個單位咧，某啲單位或者某幾個單位有人確診咗，排咗啲病毒出嚟，咁咧你就有效啦。 嗱，咁技術上係咪都唔難做到㗎？要咩要求啊？ 可以做到嘅，做到嘅，做到嘅啊！即係所以你要收窄個範圍，收到幾窄咧？咁呢个就重要啦。 系咁嗱，见到嘅就系即系而家都揾到，即系譬如话五日有四日有啦，呢个海云村嘅风泽楼，你见到即系适唔适宜可以即系将佢扩展到不同嘅地方做多啲啊？ 可以嘅吓，可以嘅。但系你就最紧系你而家呢个时候系咪心目中系有一啲嘅楼宇或者屋宇系你怀疑佢有人确诊，而你喺嗰度去做取样啦？因为香港咧。好多栋楼宇噶，好多个污水渠噶，咁所以你嗰、那个你嗰、那个你嘅工作量咧就好大，咁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最先咧就要知道边度地方你怀疑嗰栋大厦里面有啲人确诊，而喺嗰度嘅污水渠嘅下边个尾井嗰度咧，或者系咁上下观察点啊，你攞到个样板。去抽到样本咁就有效啦。 嗱、咁而家有好多嘅楼宇咧，都大家好多居民都担心啊，就系、是、自己屋企条渠啊、污水渠啊等等嗰啲渠咧，会唔会有泄漏啊？会唔会旧咗啊？咁睇嚟而家，譬如话刚才啲区议员都讲咧，似乎房屋署要做都好慢下，唔系咁一时之间 check 到即系查到咁多渠、啊。你觉得香即系政府可以点样做咧？呢方面 嗱，我觉得咧，其实政府咧就应该要。立一个咁嘅例，系要求咧，每一栋大厦咧，譬如会超过十年啊，或者超过十年咧，之后咧每五年咧就需要咧 是他聘请那座大厦本身聘请啲专业嘅测量师咧，就系、测量个喉管有冇譬如老化啊，或者有冇漏气啊、漏水啊，嗰啲排气排气口系咪接驳得好？ 即系好似而家检验铝窗咁样，规定要做咁样。 系啦，冇错啦，检验铝窗，相等于水务署嚟讲，亦都话食水安全嘅计划，类似咁嘅计划咧，就是、要求啲业主立案法院自己去揾。你如果由屋宇署会自己去揾人咧？你冇可能可以做得好快嘅，系一定要系要照自己本身嗰啲大厦自己去揾啲专业人士去做咯，先至可以快嘅。 好，唔该晒你，陈汉辉，唔该晒。陈汉辉是香港水务安全学会会长，大家记住留意一下你们屋企那条喉那些 U 型渠，得闲就倒多些水落去，就令到污染或者是有味道的空气不会渗入你间屋。我们听一节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咁阿 Rain 先同大家报告隧道情况啦。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税务大楼，西行龙尾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咧都分别多车嘅。龙尾都系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都繁忙噶啦，窝打路道龙尾去到映月台，而将军澳隧道出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楼。港岛路面方面咧，湾仔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就多车。这个景隆街爆水管，咁啊部分路段有封路措施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经济长远会较留喺欧盟低4%。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6,314点，跌71点，总成交金额是1,907亿3,000几万。恒指夜期而家系升紧55点，做26,418点，成交张数大约2,000张。十只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腾讯控股519蚊，跌37蚊；阿里巴巴210蚊，跌18.2；美团260蚊，跌19.2；小米集团31.15，跌个3；京东健康151.3，跌13.2；吉利汽车24.5，升1.15；盈富基金26.48，跌1.2；阿里健康20.55，跌3.1；中国平安93.05升2.2；工商银行4.76，升2.2。五大升幅股份：润东汽车、中国金属利用、宝丰时尚、五菱汽车、悦达国际控股。五大跌幅股份：艾石控股、乔英控股、宏强控股、长城微光、中盈集团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53，日元103.56，瑞士法郎0.89，加元1.283，人民币在岸价6.544，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222，澳元对美元0.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港金现收报17,420蚊，比上日收市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89.99美元，卖出价1,880点美元。港汇指数系101.1，同上个星期相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两单交通意外，咁两单意外咧都系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就分别近住新墟同埋浪翠园咧系曾经有意外，而家两单意外事故都已经清咗场，咁但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同埋浪翠园咧仍然都系挤塞噶，近住新墟一段车龙排到近珠海学院，而近住浪翠园一段嘅车龙就排到近丁九。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南湾仔，龙尾都喺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闻之后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林小鲁你好啊， 欧嘉伦你好。 今日咧，我哋要留意一下深圳嘅一宗审判啦，就系、是、12港人啦被扣押128日之后咧，今日咧即系深圳咧就终于开庭审理12个港人。包括两个人组织他人偷越边境，同埋另外十个、另外八个人就偷越边境啦。咁仲有两个咧，就因为未到呢个成年咧，就迟啲咧会再另外宣判啦。咁嗱，等咗成日啦，咁好多家属咧都想话上去嘅，咁但系由于只系三日前通知啦，系冇人有机会可以检疫，咁啊大部分家属咧都话上唔到去，咁啊。希望可以公開聽審，但係咧就聽唔到有公開嘅途徑啦。咁查詢咗成日之後咧，啱啱喺幾分鐘前咋咁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法院咧就發表咗一個通報。通報咧就話，簡單嚟講就係本案咧將會擲期宣判嘅。咁另外有冇人旁聽咧？咁喺呢個公報裏邊咧就話。部分港籍和深圳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以及被告人亲属旁听了公开审理。嗱，咁即系话咧，暂时未知道即系究竟系有罪啊、冇罪啊，定系点样宣判，即系刑期会系几多？暂时都未知吓。 即系如果记忆中咧，就八月底吓，即系22位潜逃到即系过境啦，咁样吓被捉咁。咁呢四個月嘅時間，當然喺家屬嘅角度嚟講係相當難過嘅日子啦。嚟到今天我哋叫做咗一聽聞，即係啱啱就係完結咗成個審訊嘅程序啦。咁要擲日宣判，但係中間嘅過程咧係引起好多嘅疑慮嘅。咁即係究竟個公開嘅透明嘅程度足唔足夠啊？或者尤其是針對依間案件本身。對類比性質類同的案件有沒有一個處理上面的差別呢？這樣這些呢，即是其實我想一般香港人都可能會比較即是關注。 嗯，咁喺啱啱见到嘅通报里边咧，就即系一开始就话系今日下昼啦。我院即系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就话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咗有。加埋晒十個人啦，有兩個人就係組織他人偷渡越境啦，另外八個就係偷越邊境案啦。嗱，咁其中一個被控偷越邊境嘅鄭子豪嘅爸爸，喺電話裏邊嘅，你好，鄭先生。 你好。 咁仲有咧，周幸彤即係幫十二港人家屬嘅香港大律師兼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亦都喺度嘅。周幸彤你好啊。 你好， 你好。 不如我哋同阿鄭生傾一傾先啦。嗱，啱啱你哋都睇到嗰個通報啦，係嘛？ 嗯，喺度啦，唔该。 系啦，嗱，咁我首先想问一下，通报里边有话被告人嘅亲属咧，又系有旁听到啦。你知唔知你哋嘅十二位港人，你哋呢一班亲属之中，有冇人真系可以去到旁听噶？ 据我了解啊，十二个家属应该就冇人可以去到旁听。 吓，即系你哋接触开嗰一班系冇嘅。 冇啊！ 咁嗱，里边仲话有深圳市人大代表啦、港籍嘅政协委员啦、人大代表都有嘅。你哋有冇即系接触过呢啲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帮你哋手啊？ 冇啊，冇啊！ 即系你都唔知系边个去咗旁听嘅？ 唔知 吓。咁嗱，睇完呢一个公布啦，而家心情如何咧？ 心情啊，好失望咯。我希望佢尽快嘅。就判咗个刑期啦，俾我哋十二个家属都翻下条嗰个翻身啲啦。 即系你希望尽快知道个结果，就好过而家再喺度拖，系咪 啊？系啊，系啊，系啊。 嗯，咁嗱，譬如话知道个刑期之后咧，你自己有冇准备话上诉啊？咁样样有冇谂过？ 冇谂过，因为咧。呢啲嘢都唔系我哋上诉就可以上诉嘅，呢啲系属于政治案件嚟嘅。 嗯，系即系都不存厚望吓。 郑生，你哋十二个家庭咧，其实你所掌握嘅资料咧，其实系咪十二个家庭掌握嘅资料都系一样噶？一话系其实你某啲人会知道多啲啦，因为其他人系知道冇咁多咁嘅。 我哋而家大陆所有嘅信息咧，就系靠大陆嗰啲官派律师啊。有啲官派律师咧就好心啲，就会同嗰啲家属咪透露少少消息。有啲好似我呢个官派律师咧，之前嘅问佢啊，三日之后回复咩嘢都话回复唔到嘅。 即系你哋都有联络嘅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通常系佢联络你啊，定系你联络个官派律师噶？ 我哋联络佢，但系咧有啲好生嘅官派律师咧就会透露少少咯。 咁你即系知道个审讯嘅日期咧，系边个话你知嘅？系咪官派律师有冇同你讲啊？ 有个官派律师就打个电话嚟，就通知星期一下昼两点半会开审嘅。咁我就问佢个延期点啊？因为据了解咧，就大陆嗰啲佢有个咩佢。啲官派律师啊，应该知道大约嘅延期嘅。但系咧，佢净系讲啊一年以下，一年以下系人都知啦，系咪？ 有冇缓刑嘅可能啊？有冇消息收到？ 我哋呢班就未收到啊。 系咁，不如我问下周幸同啊，周幸同。 你好 啊，周幸同就系协助十二港人家属嘅香港大律师，同埋亦都系身兼支联会副主席嘅。嗱，我想问下周幸同咧，嗱，今次啱啱睇到嗰份法院嘅声明啦，你自己睇到乜嘢咧？有咩启示咧？ 其实冇任何信息嘅，我哋原本都预计可能今日可以有个结果，但系咁即系佢仲要继续拖咯，我自己咁知道嘅系。 系咁，但系譬如话据你哋所知咧，有冇啲乜嘢港籍嘅？根據份聲明話，有港籍或者深圳市嘅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新聞記者、親屬係有旁聽到嘅。你哋知唔知有啲咩人係真係去咗旁聽噶？ 冇人同我哋聯絡過，佢哋可以去到旁聽。我哋有聯絡嘅記者都話入唔到去，我哋有聯絡嘅所有想佢哋去嘅人都話入唔到去。 最少就係今日我哋見到香港媒體嘅報導咧，就係有喺深圳嘅香港嘅媒體都話咧，即係法院出邊咧係攔咗條路嘅，根本入唔到去嘅。即係如果香港記者嘅話，睇嚟就起碼我哋今日見到報導嘅記者都話自己係入唔到去啦。好啦，咁見到呢份聲明啦，你自己睇即係成個過程你睇翻啦，喺成個審訊或者係即係由檢控到真係調查到而家真係審訊嘅過程裏邊咧，你見到有冇啲乜嘢你覺得唔係咁妥當嘅地方？ 成個過程都唔妥當啦，根本佢就對外完全封鎖曬消息。家屬見唔到當事人，同佢哋冇辦法去直接嘅溝通。家屬委託嘅律師又係見唔到，甚至唔承認佢哋嘅律師地位，所有嘢都係一個官派律師去處理，而呢個官派律師。大部分家属连佢哋嘅名字都唔知道嘅，神神秘秘揾个卡通卡嘅电话号码，跟住又唔同你讲去边间律师事务所，边个咩全名，打翻去佢永远都唔接电话嘅，只系单向咁样啊，线少少消息俾你，咁成件事就系一个黑箱作业嘅情况啊，咁点会系正常嘅一个公正嘅一个法律审判咧？ 周鸿同，针对呢件案件或者对比你所知嘅类同嘅案件，系咪呢件案件嗰个处理手法系有唔同嘅咧？ 如果你话类同嘅，即系好多国内嘅政治案，即系 嗱，师傅，你当呢个政治案，又话系一个纯粹系所谓叫做跨越吓，即系边境嘅案件啊，即系两种情况底下。如果一般即系当系所谓非法入境嘅案件嚟讲，即系呢个处理系咪有分别咧？即系撇开系咪组织嗰两个人， 会咁样处理啦。即系一般系第一次犯呢啲咁嘅偷越边境嘅，甚至都唔会去刑事去起诉添，即系行政处罚咗就完，十几日顶到笼，咁啊你边度嚟边度翻去咯。根本就冇需要去到一个刑事起诉，仲要搵咗咁多个月添，已经系好不寻常嘅。事情嚟噶啦，本身呢、這 个譬如 仲要系咁样秘密咁样去揾添，全不寻常啦。 嗱，刚才你讲话即系譬如话喺过去百几日里边咧，128日里边系家属系见唔到啦。嗱，呢样嘢喺内地嘅刑事审讯里边，其实系常态嚟嘅，系咪咧？我可唔可以咁讲咧？因为未个案件未终结咧，其实家属系冇得见嘅，可唔可以咁讲咧？ 你可以话佢冇呢个权利去见喺入喺内地。但是我哋都有知道是有啲個案是可能見得到嘅，但即係好少少少係佢開恩咁樣咯。但係即使家屬唔可以見，律師一定係可以見噶嘛，律師可以同家屬溝通噶嘛。佢而家係 夹硬去唔俾你个律师去见到佢啊嘛。 嗯，嗱，譬如通知开庭嗰个日子咧，你接触以往，譬如内地其他啲维权人士啊、意见分子，系咪都系话突然开庭或者两三日通知，咁就系叫做即系、就是、通知咗？ 一啲啲啦。佢越系敏感嘅案，越系唔想你关注，可能系咪真系三日通知咯？因为个法律规定最低嘅最短嘅时间系三日啊嘛。但譬如就算张展呢单咁大嘅案，即系今朝审嗰单，佢都系早近一个月通知嘅，其实。 即系张展就系、是、报道武汉疫情嗰一位公民记者啦，咁就话佢即系话佢写咗好多假嘢、错嘢，影响情节重大啦。嗱，咁譬如今次见到虽然一路话系公开嘅审判啊。但是就似乎不是那么多人 去可以入到去看，最少大家亲属是入不到去看，这件事都是、就是、在内地来讲都是一个常态，是吧？就敏感案件。 亲属如果他遇到通知亲属，亲属一般是会安排位置去看，就算是不公开审他都会安排亲属去看的。咁医生他摆明是特登设置行政关卡给你这样去最准先通知，他摆明知道你不可能过到关。 嗯。 根据报道就话有港区人大代表即系列席咗啦，咁样，咁你哋会唔会去跟进下，即系究竟系边位？因为都数得晒出嚟噶，即系你会唔会有一啲后续行动去即系详细理解翻？ 会研究呢个嘅，我觉得系不跟进嘅。 嗯， 咁嘅系吓，咁然后跟住嗰、那个即系判词出咗之后，你哋。依家會準備係點樣去即係同個官派律師跟進，或者係同法院方面跟進咧？ 咦，你問我？ 係 啊，咁都要都係繼續要溝通同埋施壓㗎啦。即係我哋依然都係繼續揾緊佢哋官派律師係邊個先。我其實佢哋身份都未好掌握到。咁同埋都要逼法院係盡快有個結果啦。因為其實過往嘅一啲政治案都見到，其實由審完到判刑。佢中意拖係可以拖好幾個月嘅，咁唔可以有即係唔可以放鬆而家嘅壓力住啦，所以。 我想知咧，你都頭先講啦，就係話審完之後咧，到公開嗰個審判嘅結果咧，法例有冇規定個時限嘅？ 法例有，但係佢係可以延期嘅問題係，即係佢嗰個延期嗰個次數冇限制。 係。即是可以一路都不知道的， 实际上就等于没有了。 是。因为以前都有一些案例是到公布个刑期那个日子是很远的嘛。 是啊是啊。 好。那今次呢亦都见到有报道话呢，有几位外国领事馆的代表，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葡萄牙、澳洲、荷兰，都在法院门外都去过望过都入不到去啦。那譬如这一件事你们有没有，即、就是你们是怎样去即系请佢哋关注嘅。 之前其实家属都有好公开咁发一啲声明啊，公开信咁样去叫佢哋关注嘅。 吓、 啊，系咯， 即系公开信。 咁同埋呢个都系国际上都好关注嘅一件事件，系咯。 嗯。 就住呢、這个呢种形式嘅关注，即系喺到今天嚟讲，你觉得系产生效果有几大帮助咧？ 產生，我覺得起碼你起碼逼佢會俾啲消息出嚟咯，即係所以我話，首先即係最黑暗嘅嗰種案，佢真係連開庭都唔通知家屬啊，跟住出結果啊、起訴啊嗰啲，全部都唔會有任何嘅消息通報。咁佢呢單案，起碼我哋得到佢哋做最低最低嘅一個做法，就係佢喺自己嘅網站、自己嘅微博，佢會公開相關嘅消息。咁起碼我哋有一啲。叫盼头，我哋可以喺嗰度知道啲情况。如果连呢啲压力都冇，可能佢连呢啲都唔会告诉你添。 嗯，好啊，阿郑子豪爸爸喺唔喺度啊？ 喺度， 喺度，喺度。我最后想问你一条问题，好唔好？你有咩同阿郑子豪讲啊？而家， 叫佢唔使担心屋企啦，就好好地喺入边同嗰啲间仓啲同事咧，就好好一齐生活咯。 嗯， 爸爸唔会怪你嘅，因为咧千年始终系千年，系热血噶嘛。 嗯，明白。好啦，咁唔知道啊，郑子豪听唔听到？希望佢听到。唔该晒你，郑生同埋周幸同嘅，唔该晒。 好啦，咁啊，多谢两位。咁聽到即最新嘅情況啦，啱啱都講咗啦，就係、是、法院咧就出咗一個新聞公告，就話咧係會聽取咗檢察機關嘅公訴意見同埋各被告人及委託律師嘅辯護意見，本案將擇期宣判啊！嚇、嗯，暫時未知道幾時宣判。 咁之前聽到某啲家屬嘅一啲嘅即係憂慮啦，即係亦都係即係擔心緊佢哋啲子女嘅安全啦，咁啊，今天聽到其實就個感覺有少少唔同啊，即係希望可以盡快有一個決定，然後即係等個心唔使十五十六嚇，即係會有一個比較容易掌握嘅即係將來啦，可以咁講。 係即係喺內地嘅法例裏邊咧，就係、是。即一般嚟講，係未開庭審、未判刑、未定罪之前咧，係家屬係唔可以探嘅。咁就算咧，如果判咗刑，如果話你想上訴，咁原來咧上訴期間咧都係唔可以探嘅。咁所以對於好多嘅家屬嚟講咧，你話上唔上訴都即係可唔可以探到佢咧，亦都係一個考慮啦。咁另外嘅就係、是、內地嘅維權律師咧，阿盧思偉咧，早前咧早幾日啦，就即係寫過一篇文嘅。咁佢自己嘅估計咧就係、是、即係大部分咧即係不牽涉呢、這個即係組織嘅，即係不牽涉組織他人偷越邊境嗰兩位之外嗰啲咧。即係有可能咧，就係會都係判刑都係幾個月，甚至係有可能緩刑啦。咁所以即係睇嚟就係啲家屬都希望，如果快啲有結果嘅話，咁快啲了結件事啦。不過問題就係、是，喺內地嘅做法裏邊咧，就算審完之後，等待判刑嗰個日子咧，嗱，剛才阿周恆同都講啦，係可以延一延再延嘅，係冇一個特定嘅期限。 啊！依、這個亦都係即係無論個審判係點啦，即係我睇到咧家屬依家都希望佢盡快翻到嚟香港。當然翻到嚟香港嘅時候，亦都要面對翻香港嘅法律嘅即係仲裁。 即係翻到嚟香港咧，因為幾位依十二位都係喺香港係有案嘅，有案在身嘅，咁都可能係要繼續喺香港羈押噶啦。 之後轉測。刘晓明曾经严词批评英国禁止华为参与当地 5G 网络建设，又多次反驳英方对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的言论，以及有关新疆拘留营的讲法。据报将接替刘晓明的郑泽光曾经在英国留学，1986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90年起专注研究美国问题，曾经出任驻美公使，2015年起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之前传出他是接任驻美大使的人选。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普遍晴朗。另外，华北气压正在显著上升，预料一道冷风会在明晚横过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清劲东风，明日风势逐渐缓和，明晚北风增强，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显著转冷，风势颇大，随即及元旦市区早上气温降至7-8度，新界再低2-3度，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早上气温仍然偏低。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啊。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廉政公署总部大楼，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去到天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之路咧，仲系非常多车嘅。龙尾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正常，系尖沙咀线就多车啲。咁啊，龙尾喺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近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去到钻石山、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丽港城。港岛路面咧，湾仔嘅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一路去到东山台段咧，仍然系多车噶。铜锣湾嘅景隆街部分路段爆水管，介乎谢飞道至洛克道嗰段嘅景隆街咧需要临时封闭啊！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九龙咧现时窝打路道去沙田、九龙塘段多车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龙翔道去观塘、 坪石至到呢一个蒲岗村道一段咧，都仲系多车嘅。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坪石至到蒲岗村道，仍系比较多车。新界咧，西贡公路去西贡，近住康湖居白沙湾段就交通比较繁忙噶。大埔公路啦，而家沙田市中心段仲系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就排到去美城苑同埋美田路。屯门公路去元朗系深井同埋丁九段多车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龙富路一带咧，仲系相当之繁忙嘅，龙尾排到去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就博爱交汇处至博围段多车，反方向啦，元朗公路去上水咧就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嗰度交通较为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秀茂坪、屯赤隧道入口去机场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嘅问题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0年就快过去啦， 迎接2021年，除了期望疫情快点过去之外，阿彪啊，你做开心日报都一段日子啦，希望你呢做嘢爽手啲，同埋唔好成日搵个背脊得住我。 点解得住杜文慧你呢？因为你太靓啦，为免爱上你，唯有得住你啦。 唔怪得电台咁多人搵个背脊得住我啦。 係啊，怪你过分美丽啦。 多谢晒。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同你一起送走2020，勇闯2021。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林小鲁话：我哋免不了都要讲翻疫症啦。吓喺呢半年以嚟咧，我哋似乎都每一个节目都牵涉到疫症啦，无可避免啊。 超过五成时间 啊，咁今日林小鲁应该系喺短时间内最后一次啦，喺年尾我哋又会换人啦，年初咁都系难免要继续讲疫症啦。今次咧就系讲紧嗱入境嘅人士咧，最近咧嗱几日前政府就公告啊，要由而家喺强制酒店检疫14日咧，就增加到21日。咁由于嗰个宣布都算系几突然啊，一话做咁就做啦，咁啊结果咧就系有好多人。本来订晒酒店啦，跟住就发现咦要延长7日啦，跟住大失预算啦，而且有啲酒店呢係未必有位㗎喎，你唔係话有啊有，因为有啲平价嘅酒店都几抢手。 係啊，因为即係纯粹从计数嘅角度，你14日变21日，咁你要多咗50% 嘅供应啦，咁样。咁第二即係个时间仓促嘅时候，中间嘅安排沟通做成点呢，引致啲即係好多个人嘅產生的一些疑慮問題，怎樣處理呢？怎樣跟進呢？而事情已經發生了，接下來的即係夠唔夠足夠的房間呢，尤其是不同等級聽聞，即係便宜的房間去得最快啦。咁呢啲又點處理呢？ 因為你就算話平咁，你就算平過500元，你計起上嚟21日都要成10,000噶啦嚇。咁雖然話包埋食嚇，包埋住，咁都要計翻條數咧，那個數。對於好多譬如係請外佣嘅僱主啦，或者係特登翻嚟度假嘅學生啦，咁都突然會發覺，咦係咪要花呢筆錢咧？咁又要諗過啦。 所以有三個字咧，就所有人都即係必然適用，就係、是、所謂失預算啦。 嗯， 啊，即係無論你係安排上邊喺自己真係用幾多錢去安排無論係外佣又好，或者自己翻嚟香港即係即係團聚又好咧，咁依個失預算嘅情況咧，就必然係出現 嘅。同埋仲要有啲嘅旅客咧，都係 即係延長唔到個酒店嘅訂房啦，結果都要搬嘅，即係住完14日之後要揾個另一間酒店搬嘅。咁當中當然啦，又牽涉到一啲新嘅風險啦。咁種種嘅問題咧，都係喺呢個即係疫症嘅時代咧，我哋成日都要面對噶啦。嗱，政府嘅講法咧就係話，即係雖然咧而家世界衛生組織指引咧病毒嘅潛伏期都係14日嘅啫。咁但係咧，因為香港咧有啲專家就認為啦，而家亦都係見到嘅，有極少部分受病毒感染嘅人士咧，佢嘅潛伏期咧可能係超過14日，咁所以咧而家就即係為慎重起見啦，14日咧就增加到去21日嘅嚇。咁呢個就係即係 同埋成個氣氛，我諗呢段時間都係即係社會又好，外邊又好咧，都係覺得係、應該要從嚴喎，咁樣係嘛，即係清零嗰、那個。即系呼声越嚟越强啊！咁所以喺从严嘅情况底下，我哋要安排我先唔去非议佢啦。咁但系即系中间点样处理呢、這个即系14日变21日嘅好多嘅，即系喺针对个人又好，针对个业界甚至酒店业界都要面对呢啲挑战噶嘛。 嗱，讲到清零呢两个字点睇咧？嗱，而家都即系抗疫都差唔多成年啦，吓11个月有多啦，咁。是不是要清零呢？怎样清零呢？因为最近大家听到了袁国勇的讲法，就是、原来有3%的人呢，你说去叫他自己去深喉唾液给一些样本去检测呢，就不知道给了什么人的。有一些甚至是水喉水来的，是什么都没有的，就是没有一些人类基因的。那你想想 3%、哦。 這個、這個我又很神奇，即我不知道是不是應該呼籲大家，即如果用有心去做這件事，其實挺傻的事，有曬名有曬聯絡的嘛，你沒得走的嘛、是吧？如果是強制檢測的話，其實是有相關法例可以追查檢控的、是吧？即如果你真的擺一些，即不是倒一些水喉水下去，是吧？或者一些不知道什麼液體下去的時候，即系这个我觉得都值得呼吁下大家，即系如果真系有心又好，无意又好，即系做呢样嘢系几傻下，咁所以 好难好难无意、如果倒啲水落去， 即系这个心态，无论个背景系乜都好啦。即系我觉得，如果讲得系强制嘅时候咧，其实你我自己判断，最终冇得走嘅。 喂，所以就系而家嗰个方法，即系话派樽俾你自己去深喉唾液啦。一向咧都有人質疑噶啦，由一開始就係話，嗰陣時嘅質疑就係話，大家未必識噶嘛。你話深喉唾液咁樣，一啖痰出嚟，又唔係真係有人做到嘅，係咪？有一啲人如果佢要作弊嘅話，咁咪求其撩一撩咁樣，有啊有冇啊冇啦。咁呢樣嘢又係好難防嘅。 所以我自己其實一路嚟講，我關注又好，擔心又好咧，即係睇咗即係港府處理呢個疫情咁耐。其實部門與部門之間嘅協調同埋即係人力與資源之間嘅協調，你依方面嚟講咧，真係俾唔到信心我，係嘛？出埋公務員局事務局長啦，咁係咪即係處理得到咧？尤其是將來我哋仲要打防疫針，兩者夾擊之下，我哋自己本身嘅醫療系統係咪又處理到咁大量嘅咧？咁樣咁依啲，我覺得係真係要盡快梳理好成個流程啦。 係有關成個人手嘅問題啦。其實好多，譬如你去檢測又好，或者係阿林小老剛才講啦，遲啲要打針，咁其實係一啲要好多人手密集嘅一啲嘅操作嚟嘅，同埋以前都未試過，好多嘅協調方面咧。其实要真系遇多好多人去做先得嘅。好啦，咁我哋电话里边咧有奥斯酒店嘅董事长钟伟棠嘅，钟伟棠你好啊， 你好， 系啊，嗱，我哋倾紧咧就系、是、即系政府咧就将入境人士嘅强制检疫14日伸延到21日啦。咁对于好多酒店嚟讲啊，有悲有喜啦。但系对于你哋酒店嚟讲系点咧？嗱，你哋酒店嚟讲个房价比较低啲，都相对地受欢迎噶系嘛？ 系咁啊。好多都會選擇啲比較平啲嘅酒店啦。咁、你個問題話我哋又悲又喜咧，咁我唔諗嘅。咁、政府呢個要加強或者叫延長個免疫期，我係贊成嘅、不過咧就喺個措施嗰度咧，就夜晚11點鐘就話 announce 啦。咁一個鐘頭之後就馬上去落實咧，當中有啲細節咧，我哋業界咧就。唔夠時間去反應嘅，咁變咗我哋同客人咧會產生咗一啲矛盾啊、糾紛啊，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啦。 係具體嚟講係點樣？有啲咩爭拗啊？ 嗱，咁我哋酒店咁都係一個營商嘅公司啦。 咁例如客人一号至十四号做防疫嘅，咁我哋梗系希望十五号就有客人连续落咁样住落去啦。咁呢啲我哋都一早嘅时候收咗好多嘅订房，我哋都做晒呢啲咁样嘅。有啲日子里边咧，那个房咧系卖到满咗嘅。咁但系临时临急死啦，个客人要续住、哦，咁啲房我哋又卖咗出去，咁点样办咧？咁我哋又遇到好多呢啲咁嘅问题啊，要同客人协调啊，造成咗好大嘅混乱。 点样做咧？嗱，我就咁谂，其实冇得解决噶、哦，系咪咧？点解决咧？ 系噶，系噶，即系。每一间酒店咧，佢个房唔可以话变魔术咁就变咗出嚟啦。咁啊都好，有啲客人咧都易体谅，例如后边未入住嘅，有啲客人会愿意褪后啲嚟迁就一下。咁但系每一个客人嚟香港，咁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故事啦。咁佢哋要去计划一个行程咧，有好多嘢要准备嘅。虽然呢一个计划系大方向系好，但系佢哋冇考虑到客人嘅。嘅事情，我建议政府如果有下次类似嘅嘢咧，应该设一个缓冲期，咁俾客人啊或者俾我哋业界咧去做准备会好啲咯。 嗱，依家啲客订咗十四天，然后因为要延长，需要搬离你哋酒店，呢啲案例未出现噶嘛，系嘛？ 嗱，呢一个咧，本身我哋都系咁样谂嘅。咁住咗十四天，我哋同客人已经有一个合约喺度，应承咗话，我哋欢迎佢哋，佢哋都俾咗钱要住十四日。咁后边要临时临急额外加七日，酒店唔够房间嘅时候，咁如果唔系防疫嘅期间，咁可能请客人搬去另外一间酒店啦。但系呢个新法例里边咧系唔容许嘅，唔容许，咁系好啫，但系佢哋又冇谂到业界。是不是即时做得到？ 我想搞清楚是即成法例话不准转酒店的。 不准转就在12月25号之后、到香港入住的是只能够一 shot 过住21日、不容许你14日住一间酒店，另外个7日再住另外一间酒店，法例是不容许的。 咁你的意思即是话原本头先讲是订了14日的一个客人，跟住有第二个客人。有续订嗰种情况，你就只能够推掉跟住续订嗰个客人噶嘛？ 系啦，但系人哋又俾晒钱、哦，人哋又订晒所有嘢、哦，咁有啲客人冇办法啦，咁佢只能够去搬去另外一啲贵啲嘅酒店，又会令到有啲客人失去预算啊，等等一大堆嘅问题啦。 喺坊间有啲讲法就话，即系有即时加价一个咁嘅情况。你哋自己有冇咁做，或者有冇听到即系业界有咁情况？ 我哋咧就冇即时加价。咁同埋呢一样嘢咧，就其实个政府有谂到呢样嘢嘅，咁佢哋都做得好几好嘅呢样，赞佢。佢哋我哋成为防疫酒店要同政府签一张合约，期间咧唔可以加价。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嘅，起码个用家咧会有预算，唔会话即系有啲。酒店啊，坐地起价呢样嘢就冇出现嘅。 咁我啱啱都见到咧，政府就出咗一篇稿，就系、是、食物及卫生局嘅发言人系回应查询啦，就话咧，即系根据政府嘅即系指定检疫酒店同即系双方签订嘅合约咧，即系房价就喺合约期内系维持不变嘅。咁就系啦，咁啊。有人就话，喂，有人就系临时提价，咁政府就话咧，政府已经同36间指定检疫酒店确认，咁喺入住21日嘅时候咧，系冇提高参加计划嘅时候公布嘅房价嘅，咁呢个系政府嘅回应啦，吓。 咁啊呢个据我所知，亦都系应该系冇酒店系临时提价嘅。 咁有一啲嘅雇主咧，即系都可能要即系、就是、有啲外佣咧嚟到香港都要检疫啦，咁就话突然加多七日咧，令到佢哋失晒预算啦。嗱，有呢方面嘅困惑嘅朋友都可以打电话嚟倾下。咁钟伟棠，你有冇见到呢啲例子？ 有啊，因为香港特别而家个经济环境好多都辛苦啦，啲雇主但系又唔可以唔用个外佣喎。嚟到本来有一个预算要咁样，嗰七日里边咧，除咗佢哋要额外俾工资咧，咁亦都要额外俾佢哋嘅住宿啊、饮食，都系一个负担。不过我都想呼吁一下，从另外一个层面睇咧， 呢一個對整體嘅防疫或者對我哋香港人嘅健康咧係有保障嘅。咁我個人係贊成呢一個措施嘅。 嗯依家嗰個情況，即係房間不足，係咪都主要係集中咗喺即係相對平價嘅房間嗰度？因為譬如中價嘅房間有冇咩問題 啊？我所聽到嘅中價房間咧嘅問題唔大嘅，因為整體嗰個入住率咧係大概四成到，咁但係平價嘅房間咧，咁始終都會受歡迎啲啦。 嗯，即系整体系入住系四成，即系变咗咧就喺个房间嘅总数量嚟讲咧，就唔构成一个房间不足嘅问题嘅，只不过就系个人嘅预算可能会不足啦。 系啦，即系平价嘅选择咧，就可能就会爆先啦。 嗯哼，咁你哋见到即系刚才讲到好多14日转21日嘅种种问题咧，而家系咪都解决晒噶啦？ 解決咗大部分啦，咁有少量咧都仲處理中， 嗯， 因為當初喺22號就已經有一輪嘅改變啦，到25號又嗰一個改變，喺22至25號啲三日期間咧，淨我哋自己酒店咧都收咗200多人，咁200多人要作出一個200多人同200多個客人去溝通咧，都需要用一啲時間嘅， 嗯。好，明白，咁希望即係大家都做好啲啦，咁可以將繼續有人員嘅來往之餘，亦都全香港都安全啦。唔該曬你，鍾偉棠，唔該曬。 好，多謝。 鍾偉棠係奧斯酒店嘅董事長，咁大家聽緊嘅朋友有冇啲乜嘢翻嚟香港檢疫嘅遭遇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有冇啲僱主因為外佣嚟到突然加多7日，又會造成一啲額外嘅負擔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嘅。 不过即系听到头先钟伟棠咁讲咧，即系起码就我原本担心一个问题就是，死啦！住完14日之后，要搬去第二间酒店，中间嗰个系啦。如果冇得搬咧，都叫做易搞啲。咁当然咧，即系点样去处理一啲原本订咗依家又要转酒店咁样。咁虽然房间够，咁但可能咧就钱系咪够就另外一件事啦。 今个星期我哋请嚟嘅嘉宾系开心快活人， 唔系系风流快活人啊， 唔系啊系数码快活人啊， 唔系系风骚快活人。 大家好，我系梁继昌啊，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啦，仲有三个疯癫快活人刘伟恒、梁礼勤同埋何亨， 手下留情。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啦！日常8点半有奖游戏31奖知识， 今晚终极决赛终于展开。经过4个星期嘅激烈比拼，四位31达人已经顺利诞生。今晚佢哋就要用知识一较高下，争夺冠军宝座，赢取终极大奖。 斗睇得多，斗知得多。 今晚一齐目击冠军嘅诞生。 日常8点半，31奖知识，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在直播室里面有今日评论员林小老，而电话里面有黄先生。黄先生你好啊。 你好。 你好啊。 请讲。 我觉得政府来讲呢都好混乱下咯。你叫酒店来讲呢越来越松啲嘛。唔好话其余譬如300家、400家越松少少。即係疫情会变㗎嘛。你而家14日变咗21天。你舊嗰批14天延长7天。即係变咗嗰啲低价嘅酒店来讲呢咪要住多7日咯。新嗰批嚟嘅，你搏唔到，咁啊月1400蚊嘅，月1400蚊嚟嗰系30000蚊嘅喎，系咪先啊？好似朋友咁话，你预3000蚊出嚟，咁一钱好大嘅喎，系咪咁讲啊？所以咧，我觉得政府嚟讲咧，做啲唔做啲啊？你做松啲好唔好啫？唔一定系1300家，千多啲少少个酒店，等下使啲松动，疫情系会变噶嘛？下次突然间我要30天点啊？系咪先啊？你要做多啲好过做少啲啊？啱唔啱啊？ 明白。是咁你系咪即系都话有朋友会请我外佣咁样 嗱，我想请教佢政府啦。嗱，我依家肯就肯间机场度，啲人滞留咗喺度，嗰啲印佣啊、菲佣咁，点算啊？我都唔知佢点搞噶喎。嗱，你万你1400蚊嚟讲，呢笔钱系多3倍噶，系嘛？啱唔啱啊？ 分分钟佢经济有问题，嗰啲雇主都 有冇三倍系嘛？ 系咯， 多二分一啦。 你400至500蚊噶嘛，700蚊噶嘛。 系，即系搵唔到。你意思系搵唔到，要搵啲贵嘅。系。 系咯，你咁你嗰钱系咪好大？ 嗯，好。明白。 好。而家一天嚟讲29,000+嘅啫。 嗯，系。 我就讲一样嘢啫。 好，多谢黄生。 嘢咧系松啲，唔好易咁紧咯。 好，咁啊， 多谢你。 但系你谂下间酒店，即系好难得有客，好难得有生意做咧，又好难，即系你好难想象佢哋会预松啲咯。是不是 呢、這个就是整体社会成本怎样分布的问题呢、啊、即当然从一般市民他是最自身的最直接的感觉就是讲得、哎、我有无限选择当然是最好的、 嗯。 但在政府安排上面来讲就是这种的情况、即如果在预期之内反而我就会比较关注一点就是真的滞留了在入不到境那一刻、嗯啊、那是会相当彷徨的因为即係講真，我未落機之前，我又唔知道有咁嘅情況。落咗機之後，哦，原來原本間酒店就話唔受我玩啦，咁我又要揾另外一間。嗱，嗰段時間嗰個協調嘅情況係點咧？咁樣，咁我只能夠猜度啦，咁樣嚇。 係，同埋好多朋友係翻到嚟香港都係預咗14日之後要做呢樣做嗰樣咁樣，然之後可能又要走咁樣，所以突然變咗21日咧，都有好多人幾頭痕嘅。好啦，咁但係我哋講翻轉頭啦，即係講翻。即係我同林小露喺度半年嘅時間咧，好多時都講到即係疫情當中咧，究竟整體嘅一啲防疫嘅策略，即係政府仲有啲咩可以做咧？個目標應該係乜嘢咧？到而家點睇咧？ 我諗最即係我自己覺得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咁耐嚟講咧，張弛有道呢四個字咧，反用個反面嘅角度去睇咧，就係俾唔到市民一個共同嘅目標， 嗯 啊当大家冇一个共同目标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即系，诶、哎，今天同明天可能系完全唔同嘅处理方法，亦、 嗯、 都实情系出现咗咁嘅问题。嗱、 嗯， 当个信心越嚟越弱嘅时候咧，而讲真喺一年前，我绝对有信心香港嗰、那个即系财富嘅储备咧系有足够嘅弹药去应变。但系过咗呢一年之后咧，我哋嗰个弹药咧。雖然我哋唔係窮，但係咧，相對嗰個實力咧係弱咗好多， 冇咗3,000亿啦，叫做 係啊！即係你如果再咁樣走落去嘅時候咧，即係其實好多人都講過，依啲唔係咩真知灼見，就係你面對係一個經濟嘅問題，大嘅社會問題，就唔係純粹一個疫情嘅問題。咁所以依種摸著石頭過河嘅方法，係咪就係防即係有得？打疫苗就可以處理到咯，我又睇唔到，因為就算全民打曬疫苗，都唔係即係起碼唔係3个月半年之間嘅事。 你覺得點樣有咩目標呢應該係你剛才講到目標係缺乏。 嗱，我諗即係講大家市民好中意講時間表路線圖咧，即係你係咪清零都好咧？你應該點樣組織唔同嘅部門去處理唔同嘅事情嚇？尤其是嚟緊，我覺得。检疫本身已经做得咁即系频能， 系要讲清楚嘅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12港人案其中10人的案件下午在深圳盐田法院审理，法院将择期宣判。法院在官方网站表示，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邓启贤、乔影如组织他人偷越边境，以及郑子豪、严文谦等8人偷越边境案。12名港人的家属要求当局不要再以择期宣判等理由继续无了期拖延。家属表示，虽然法院声称公开审讯，但以旁听席已满为由拒绝家属。家属委托的律师、记者以及各国外交人员旁听，官派律师亦都拒绝接听家属电话及回应家属的信息。家属认为今次绝对是不折不扣的秘密审讯，过程不公不义，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本港新增6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0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9宗源头不明。 初步阳性个案有40多宗，其中一名患者居住在沙田沥源村荣瑞楼。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荣瑞楼现时累计有4个单位受影响，当初步阳性个案转为确诊，会要求大厦居民强制检测。另外，再多2名有长期病患的确诊患者离世，本港至今有139名确诊病人死亡。另一其中一名离世患者属联合医院 2D 病房群组，是74岁女病人；另一名离世患者属歌舞群组，是73岁男病人。港大研究团队发现，彩云村丰泽楼有4个污水样本验出新型冠状病毒，居民要强制检测。政府在丰泽楼地下设立流动采样站。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话：，虽然丰泽楼未有情报的确诊个案，但估计大厦内可能已经有隐形患者。有当区区议员透露，近日丰泽楼中层有单位的洗手间污水渠位置传出好大异味。有测量师话，病毒可能已经从渠管渗入单位。科大学生周子洛死因言讯第22日，专家证人综合多个闭路电视片段，指出从周子洛的最后身影出现至堕楼一刻，共有8秒的空白，倾向相信周子洛自行走到矮墙前，又认为若果有人在8秒内袭击周子洛，再拎起他，时间非常不够，甚至无可能。專家證人、政府高級化驗師鄭旭琪表示，比較多個閉路電視鏡頭推斷周志樂墮樓時間是當日凌晨1:47。死因言訊主任詢問，若果有人從最接近墮樓位置的防煙門進入，有沒有可能避開所有鏡頭襲擊周志樂？鄭旭琪回應說，若果有人靠近防煙門左邊進入，並早於凌晨1:40出現，就能避開所有鏡頭，但他認為未有證據支持周子洛遇襲的說法。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明日大致天晴，能見度較低，氣温介乎19至24度，吹清勁東風，明日風勢逐漸緩和，明晚北風增強。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显著转冷，风势颇大，随即及元旦市区早上气温降至7-8度，新界再低2-3度，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早上气温仍然偏低。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封路，在九龙区连翔道因为有道路事故，而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的中线系封闭，一带的交通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近澳海城一期，就是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因为道路事故，中线系封闭，车龙排到澳海城一期。而在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龙尾在九龙货仓，就是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海滨道公园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九龙货仓。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红隧九龙入口交通都是繁忙的，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新行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其他隧道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的金平，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在新界元朗的十八乡路近住公鞍路、大棠路和大树下西路等等一带的交通，现在仍然是非常繁忙。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唐人新村。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濠涌一段交通比较繁忙，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 封路方面，提大家铜锣湾的景隆街因为爆水管，而家介乎谢斐道至到洛克道一段景隆街仍然是封闭。位于景隆街的小巴站是临时搬咗去洛克道同埋谢斐道的，咁而直至到午夜十二点，原本在洛克道、东角道同埋基利佐治街的行人专用区是会取消。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秀茂坪、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同埋屯赤隧道入口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万八千里，二零二零大事回顾。 美国总统特朗普掌管美国的第四年， China. 对华政策越见强硬， 继续为以色列拉拢盟友。拜登上场又能不能够扭转局面呢？ 十万八千里，总结特朗普留下的政治遗产。重温即上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专页。 香港电台第一台早上十一点，主持谭永辉、陆宇光、高福慧。 十万八千里。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林小鲁，我谂喺过去嘅一个星期咧，仲有一宗案件咧，都可以话系几瞩目嘅。咁就系有关黎智英啦，系被控勾结外国势力嘅罪名啦。仲有几个月先审，咁佢再一次申请保释嘅时候咧，咁高等法院嘅法官咧系批准咗嘅，李运腾系批准咗保释嘅。虽然有好多即系听落比较少有同埋比较所谓辣嘅条件啦，咁但系系实际上系真系保释咗。咁啊，而家黎智英就喺佢屋企里边啦。嗱，咁过去几日咧，见到人民日报的评论、大公文汇的社论都纷纷批评这个判决的。认为就是譬如人民日报就有一个评论，就说黎智英是恶名昭彰、极度危险，成为了香港以违反国安法罪名逮捕的嫌疑人里面第一个被保释的人，就是匪夷所思。其实文汇大公都有类似的一些论调。当中呢，譬如人民日报的评论最后的总结就是说，期待香港司法机构严格落实基本法、香港国安法的规定，作出正确的选择。因为呢，有关律政司就随即提出上诉，这宗案件呢，即是不是保释了，有关是不是被他保释的这宗案件呢，就会在12月31号在终审法院开庭的。 我想撇开另外一条罪，就是诈骗罪，就是纯粹聚焦回勾结外国势力在国安法以下去检控那条罪来说。不要理是不是黎智英先，即是我想抽空那个如果没记错应该是54条下面的写法呢。讲真的， 我就咁第一次睇或者第十次睇嘅睇个写法嘅时候呢，我自己嘅判断呢，我其实假设咗呢，一被控嘅时候呢係近乎冇得保释嘅。 是啊，这个是第42条的讲法，就是说，即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不得准予保释。即是个关键字呢，就是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他不会继续这些行为的，就否则呢就是不准保释的。 所以即是那个写法那个预设呢，是假设了是没得保释的，除非有特别理由这样，有充足理由。所以今次的保释即是一听到之后呢，我其实预期了呢，会是即是各方都会成为 即係就住呢件事咧，都會係有激烈嘅意見咧，同埋討論。咁同埋即係究竟會唔會係後續，即係唔好理明天係嘛，應該就住呢個保釋咧，係負責嘅法官會有一個判詞啦，咁樣有講法咧。 係啊，因為呢個都好少有嘅，因為大家都發覺啦，就係喺上個星期嘅判決咧，其實即係根據而家嘅法庭嘅一啲做法咧，係有關保釋嘅理由咧，係即係唔能夠講嘅，唔能夠隨便講啦。咁但係咧，即係呢宗案件咧，聽日四點半咧，嗱呢位法官咧就會有一個有關保釋嘅書面裁決嘅，係會補充翻嘅。聽日就會知道，可能會知道嗰個理由啦。咁嗱，成件事咧見到，喺《人民日報》嘅評論啦，《文匯大公》嘅社論同埋好多評論啦，對於黎智英嘅批評同埋對於呢次判決嘅批評或者係意見都好啦。有啲人就會覺得，咦，係咪施壓咧？係咪對法院構成咗好大嘅壓力咧？等等嘅問題啊！電話裏邊咧就有香港大律師公會副主席葉巧琪啊，葉巧琪你好啊， 你好， 嗱，睇翻《人民日報》嘅社論，《人民日報》嘅評論啦，同埋《文匯大公》嘅社評啦，有啲人會擔心就係對於變成咗一個對終審法院或者係對法庭嘅一種壓力啊！你自己睇係咪咁樣？ 我哋睇翻呢两日嗰个报道啦，有一啲报道咧，事实上的确咧就唔系咁公道而可能会构成对呢、這、一个大众咧对呢个法治嗰、那个睇法嘅，以及咧系可能咧会对法庭系构成压力嘅。嗱，譬如有啲报章喺度引述话有啲人讲啦，就系话咧，即系法庭咧系俾呢一个黎智英先生佢保释咧，系好似为去撑呢一个保护伞咁啦。咁另外咧甚至乎有引述有啲人嘅批评，就系话因为控方个方面咧，即系政府个方面咧，就提出系去呢一个终审法院嗰度嚟到去上诉咁样样啦。咁因为而家已经定咗就系31号嚟到去开审，咁有引述有报章引述话有人讲嘅咧，就系话终审法院咧系叹慢板，拖成个星期，咁好似咧系帮呢一个黎智英咧就充足嘅时间俾佢准备前途，咁甚至乎亦都有讲过就系话准去保释咧，唔单止系违反呢个法治精神，背后仲有外国干预嘅阴影。嗱，我觉得呢啲就即系又冇呢一个证据啦吓，咁同埋亦都唔係好有基礎嚟到去咁樣講嘅，即係話終審法院咧，即係居然話終審法院探慢板啊，拖一個星期啊嗰啲咁，咁好明顯其實已經係好快排到期嚟到去聽呢一個咁樣嘅。 即係其實一個禮拜可能已經算係好快 啦。係啊，係好快嘅情況㗎啦，咁所以即係唔係好有根據嚟到去咁樣作出啲批評，咁呢一啲其實唔係好理性嘅批評，我哋不嬲都咁講㗎啦。如果係咁樣講嘅，第一就係對呢、這、一個即係法庭嘅裁決唔係有一個好有理據嘅一個批評啦。咁另外就係、是、大家都知道，即係呢一個 People's Daily 啦，即係 人民日報啦， 咁有引述過佢27号喺度講啦，就係話期待即係香港司法機構嚴格落實基本法、香港國安法規定，作出正確嘅選擇。咁大家都其實公眾都有一個 perception 嘅，有一個睇法，其實就係呢一啲差唔多都係代表呢、這、一個即係佢嗰個取向啊，或者佢差唔多係大眾都可以知道佢係代表呢一個國家嘅講法咁樣，咁會係咧對呢一個法院係構成呢一個壓力嘅，即係起碼會有咁樣嘅 perception， 即係咁樣嘅睇法咯。 咁但係嗱，我哋去嗱，我哋評論一啲法官嘅裁決，其實當然可以啦。咁但係評論幾時會變到一種壓力嗰、那個？我哋点衡量咧？嗰条界喺边度咧？ 那个界线系譬如好似我头先我讲出嚟嘅嗰啲咁嗱，譬如好似我引述吓有报章喺度讲嘅就系话黎智英获保释，唔单止系违反法治精神，背后更有外国干预嘅阴影。嗱呢一啲 冇理據㗎，亦都冇呢一個點講，冇呢一個證據嚟到去支持呢一樣咁樣嘅嘢。 即係意思係外國嘅勢力干預法院嘅審訊呢樣嘢嘛，係嘛？ 係啦，即係個講法其實就係、是、嗱，我就唔係我想引述佢直接嗰、那個講法啦，即係唔係聽下又話我即係加鹽加醋咁樣啦、因為呢嗰、那個嗰、那個 exact wording 其實就係咁樣嘅，就係、是、大公報嘅社論嚟嘅，12月28號嗰個社論嚟嘅。咁 exact wording 其實就係話他獲保釋，即係黎智英啦，不僅違反法治精神，背後更有外國干預的陰影咁。咁呢一個講法就似乎是没有这个证据来到去支持，何来有证据支持说背后有外国的干预呢？同埋另外一些评论就好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终审法院探案版拖足一个星期，相当于比黎智英充足的时间准备潜逃。这些是很情绪化也都没有实质的理由来到去讲的。终审法院怎会说比足够的时间他来到去准备潜逃呢？即是又没有证据，又冇呢一个充分嘅理由嚟到去讲嘅，咁呢一啲我哋就会觉得就係一啲唔公道嘅讲法，而唔係一啲持平嘅一啲批评嗰、那个即係裁决嗰、那个即係有理据地嚟到去批评嗰个裁决囉。 但叶华琪，你剛先嗰个讲个情况呢，就係針對一啲嘅评论呢本身有冇理充足嘅理据呢，或者有冇个理由充唔充分啦，咁但系嗱，即系讲真啦，吓吓，即系全球呢个世界都有好多各种嘅评论出现啦，但系实际呢类嘅评论，即系无论佢有理据又好，冇理据又好，会唔会对个法院嘅审判构成实质嘅压力呢？即系呢点你自己点睇咧？ 我覺得俾大眾嗰個睇法其實就係一定有㗎啦，即係、會構成嗰、那個會構成嗰個壓力囉，即係因為當你喺冇呢一個實質嘅證據、冇充足嘅理由嘅支持之下而作出呢啲咁樣嘅批評嘅，難免會俾大眾呢係一個覺得你係會去對法院有施加壓力。 但個大眾嗰個關注點，我純粹為咗討論嘅，即係喺國安法出之後，然後跟住就話啊，我哋特首可以選擇即係一啲特別處理國安法嘅法官啊，咁其實有唔少嘅公眾嘅意見都話：，咁你即係贏曬啦，即係係嘛？法例由你定，法官由你揀咁。咁嗱，今次即係依啲都係一啲嘅疑慮嚟噶嘛，係嘛？你話有冇理據都好，依疑慮。咁今次出咗嚟嘅，即係喺從另一個陣營嘅角度嚟講，可能我喂有冇搞錯係嘛？我揀你喎，竟然判成咁嗱，即係依個同個實質嗰、那個法庭要處理一件事。他要面對的壓力，全部法庭都要面對的，即公眾看法是一件事。所以 我問一個問題，你自己覺得香港今天的法庭是不是會面對這些壓力，會有所屈服或者是妥協呢？ 如果我咁样睇法啦，即系呢一个咁样嘅判决，我哋有理由相信法官都系根据嗰个事实，同埋根据辩方提出嗰个保释理由嚟到去作出根据条例嚟到去作出嗰个咁样嘅判决嘅。咁我哋有理由相信嘅法官系持平，佢未必一定系受到呢一个压力。咁但系我会觉得，如果你作出一啲唔中肯嘅评论，难免咧系将来系会令到个法庭系会觉得有咁样嘅压力咯。 见到呢位法官咧，嗱而家公布咗咧，就系喺听日嘅4:30咧，系会公布一个有关保释嘅书面裁决咁嘅嘢啦。其实嗱，我哋即系做开法庭嘅记者都似乎唔系成日出现呢啲情况，好少话要法官要点样解释噶，系咪咧？ 少噶，因为虽然我唔系做刑事嗰方面啦，但而我知道都系少。咁我谂今次有个书面嘅裁决嘅原因系因为即系政府嗰方面上诉啦，咁所以会有一个 written 嘅 decision， 即系有一个书面写出嚟嘅 decision， 咁好让呢一个终审庭系知道法官嗰个理据究竟系乜嘢嘢咯。 因为一般嚟讲，保释嘅理据啊，各种嘅考虑系唔会讲噶嘛，系唔可以报道添噶嘛。 系啊，以我知道都系好少嘅，系啊。 嗯，刚才我哋提到咧，就系即系国安法第42条嗰个有关保释嗰个规定咧，就系话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佢唔会即系被告唔会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咧，就不系啦，就不得保释嘅吓，不得准予保释嘅。咁嗱，见到有啲评论嘅讲法就系话，而家法官咧就施加咁多条件先至俾黎智英保释咧，其实就正正系自相矛盾嘅，因为就正正系。反面睇翻就系法官其实都担心佢潜逃嘅，咁所以就系同刚才嗰句嘅规定系矛盾嘅。其实个法官咧都冇充足嘅理由相信佢唔会做呢啲违反国家安全嘅行为。点睇呢啲咁嘅论据咧？ 我咁论据就人人都有唔同嘅论据嘅。咁我觉得即系可以有唔同嘅讲法嘅。不过如果真系睇翻嗰条条例，即系第42条嚟到去讲嘅话咧，其实法官亦都系因为已经有充足嘅理由系相信佢唔会继续，然之后先至俾予嗰个担保咯。嗱，嗰个担保嗰个条款咧，即系以我喺报章，因为我都在场啦，我都系睇报章嘅啫，我亦都唔系 handle 嗰个 case 嘅人啦。其实就系由呢一个答辩，即系辩方即系黎智英先生嗰方面咧，系提出嚟系要符合呢、這、一个系切实地符合呢一个第42条嗰个做法，就系话令到法庭咧系有充足嘅理由相信佢唔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嘅。咁所以即系譬如嗰个保释金系好高啦，亦都有人事担保啦。咁就住就系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咁所以咪会有即系类似系。要留在家啊，不可以上网，不可以接受这个媒体的访问啊，外国媒体的访问完全不做。这些就是针对住第42条来到去做的，就是目的是令到希望法官呢是会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他不会继续这样做咯。 我法律观点上面就是要请教返啦，头先讲的一些的规限是法庭或者法官加诸在个被告身上啊。因为是个被告申请保释的时候自愿这样做。在我一般人的角度来讲，如果是要法官加诸的时候，就不是说法官去相信他不会做，而是令到他不会做。但如果你说是个被告本身自愿要你应该这样管制我，我就想做都做不到了。那这是两回事来的。即是我想了解一下究竟那个从法律观点的考虑会是怎样 呢？我觉得其实提这个保释那些理由呢，其实都是一个互动来的。那很多时呢，其实辩方呢他都会知道呢，就是我要提出一些什么的条件才会符合到那个案情。每一个案情都会不同的。有某一些案情呢，可能那个譬如弃保潜逃那个机会是很大的。有一些案情呢，就是那个重犯的机会是很大的。咁好多时辩方呢，係会就住明知道对方会提出反对嘅理由係乜嘢嘢。嗱，譬如假设呢係一个即犯，咁佢偷嘢嘅，偷窃嘅，其实佢已经案底累累㗎啦，即係佢有好多偷窃嘅嗰啲咁样嘅前科咁样㗎啦。咁控方嗰边反对佢保释嘅理由，假设就係话，哦，如果你放我出去，其实佢可能呢係会好大嘅机会呢嚟到去重犯嘅啦。咁所以呢，辩方呢提出嗰个保释嘅理由呢，好多时呢其实就係針對住呢啲反对嘅理由呢嚟到去提出嗰个担保嘅条件嘅。譬如可能就係话唔出街囉。因为唔出街，你就可能唔会再去偷嘢啊，咁样啦。咁同样啊，喺今次呢，以我嘅理解，其实呢我都系从报章里面得悉嘅，大部分嘅条款其实系辩方嚟到去提出嘅，就系针对住，咁佢提得出嘅话呢，自必然亦都系针对住控方呢反对佢担保嗰个原因嗰个理由啦。譬如如果可能控方嗰度提出就系话，嗱，你好大机会系会走㗎，你会逃 逃走噶啦。咁佢所以咪提出就係禁足咯，我都唔離開，我何來？同埋仲有，我自愿就係將我嗰個 passport 啊，我啲旅遊證件全部嚟到去交出嚟。呢一個係釋放你嗰個疑慮，係解除你嗰個疑慮嘅。你唔會再有疑慮，你唔會再有任何嘅即係擔憂，話我走啊咁樣樣咯。系针对性嘅， 好，唔该晒你叶考琪，唔该晒大律师公会副主席， 拜拜， 好，拜拜。咁讲到保释嘅理由咧，咁大家有冇发觉过去几日咧见到报章嘅报道都系冇具体讲到法官嘅理由嘅原因咧，系即系正常情况之下咧喺法庭嘅报道里边系唔可以讲保释嘅一啲细节嘅，同埋个理由嘅。咁但系嗱呢宗又因为上诉到终审法院啦，关于保唔保释都上诉到终审法院啦。咁啊睇嚟有个例外啦，就系听日下昼咧，高等法院嘅法官咧系会有一个书面判决咧，系有关呢个保释嘅。 我谂依单案件即系一定喺香港嘅法律史里面系一个好瞩目嘅案例嚟噶啦，亦都系有佢故事性啦咁样噶嘛。我谂成个程序咧会对于日后嘅同国安法相关嘅判决咧。是起了極度巨大的參考作用。 嗯，咁喺呢一單案件裏面咧，就係、是、我哋都問過律師會嘅，我哋都請過律師會睇下可唔可以評論下咧。咁律師會嘅回覆就話，由於本會對有關事宜未有官方立場，因此咧就不適合就事件提供意見或作有關嘅安排。呢個律師會。咁剛才我哋訪問嘅係大律師公會啦。咁我諗林小老刚才讲到就系，即系你单案好瞩目嘅原因咧，我谂仲有嘅就系、是，你见到即系成个舆论啦，或者系一啲建制阵营，或者系中央政府或者中人民日报啦，都似乎将即系黎智英系视作一个十恶不赦吓、勾结外国势力嘅主脑咁样样啦。咁甚至咧，见到喺人民日报嗰个评论里边咧，就话即系其实系问紧系咪特区行政？區咧，特別行政區咧，管轄有困難咧，嚇、佢意思係如果管轄有困難咧，經過國安法都係咁寫嘅，可以由駐港國安公署行使管轄權嘅咁。咁其實個意思咧，即係暗示緊，就可以將黎智英咧押返去內地去審訊嘅。咁呢個都係見到嗰篇文章裏邊嘅一啲暗示啦，都明示噶啦。其實 即係我諗依個係即係亦都係依個即係所謂處理。引發一個效應咧，大家需要真係要認真關注，亦都即係有一個我唔記得網上，因為即係總之坊間上面嘅講法咧就係、是，即係如果連黎智英都可以保釋嘅話，即係所有人都可以保釋啦咁樣。嗱，咁呢個講法其實好民間智慧嘅講法，咁但係即係我諗從官方嘅角度嚟講咧。佢係有一定嘅代表性嘅睇法嚟。 呢個都係喺官方嘅報章評論裏面出現過嘅論據啦。咁嗱，睇住12月31日終審法院嘅判決啦，亦都相信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喺退休前嘅最後一單案啦。林小老都係今日喺呢半年嘅喺自由風裏面嘅，暫時嚟講都要差唔多告別啦，係嘛？ 係啊，即係呢半年亦都係一個神奇嘅經歷啦。即係第一，我從來即係我接受呢個邀請做客席嘅評論員嘅時候咧，從來冇諗過原來每一次都要戴住口罩同歐嘉倫你對 談。我其實冇諗過同你第一次做嘅時候要戴口罩戴到今日都仲戴緊，而且唔知幾時可以除落嚟。 係啊，即係除到口罩嗰刻個世界有幾大嘅改變咧？依、這個亦都係即係我諗所有人對於未來一年嘅期望咧。即、就、係、是、今年無論我喺網上收嘅嘢又好咩都，大家都。